满是逃离的气氛，你越惊醒陷得越深。当你透露一个吻，情愿拥抱寂寞的沉沦，不知所措的人，我真的心疼。 望着你紧蹙的眉间，心寸寸往下掉。我知道爱不该有配角，你闪烁眼中有依靠，看不到我的心在燃烧。想着你的泪，你的笑，想忘记却又做不到，爱越来越薄，说再见太早，情难了。以为你只对我好，以为你只对我一笑，我却不知道你的眼中还有影子在绕。以为你只对我好，只对我一笑，却感觉不到真心有多少。想忘记却又做不到，爱越来越薄，说再见太早，情难了。以为你只对我好，以为你只对我一笑，我却不知道你的眼中还有影子在绕。以为你只对却感觉不到真心有多少。以为你只对我好，以为你只对我一笑，我却不知道你的眼中还有影子在绕。以为你只对我好，以为你只对我一笑，却感觉不到真心有多少。梦醒了，我想这样也好，爱若是空心的拥抱，我情愿连祝福都不要。 星星相分迷，如同命化，无人幸免，没有大错。潮水下来，抬头是海泪，回来为这一夜担忧。旧世主笑你归队，长街上有舞曲放来似马戏班，越过暗黑市集散播这首歌，沉睡吧睡吧睡吧，别害怕，还有谁要为谁难以入睡，爱你的在哪里，还有谁要为谁难以入睡，像不泪，无缘共舞，何妨下世换个剧场再聚。花泪，坟前是花泪，灵魂万世不灭，不过偶尔间换个身躯。常有舞曲荡来似马戏班，月光暗黑市集散播这首歌，沉睡吧睡吧睡吧，别害怕，还有谁要为谁难以入睡，爱你在哪里，还有谁要为谁难以入睡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黄大炜演唱的《我的世界》，毛毛演唱的《你是我最心爱的那首歌》，张智霖演唱的《爱情已死》。 一二三四 ，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. Triad Production and the Seabank proudly presents the latest presentation from the monster you've been waiting for.